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，最爱的女孩。 情字情，常常会自言自语，每天写日记好像在给你信心，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，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，你头上是蓝天，床上却有雨滴，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，我不能说想的人没勇气对走

凄凉。心爱的姑娘，你如今在何方？思念已经久久的回荡。如果爱能回到从前的那段时光，我不会让你去向他方。 手去开创， 往前路 更康壮， 有信心 献力量，宏图大展呀，

说真情可贵，你说真爱无悔，为你懵懂的心就这样骗入了包围，可是谎言成灰，爱情叫人可悲，一种可 身体好，幸福为你绕，在这新的一年。